感情没有白费，有些答案没得给，让他自己发挥，那到不了的遗憾交给时间收尾，也许才会快乐一些。怕只怕会想起你站在对面的街，我没掉下的眼泪，害怕再没机会，怕人群中认错你的脸，怕一个人投奔黑夜。我深深爱过的你，原谅你只走到这里，烟花再怎么美丽，感情的事物不去碰不了的昨天，牵着的手要散了，舍不得谁看见，天亮之后爱过的你一句再见，两个世界。我深深爱过的你，原谅你只走到这里，烟花再怎么美丽，总有些事无能为力，我快要没有力气抱着我沉默的你，如果我还敢回忆那悲伤， 后悔梦见我，载着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 所有会笑的星空。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，山路蜿蜒着沙丝爱的冒险，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泪水，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。这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，画面有你情节，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，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，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，那抱着你看着日落，那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，我会小心呵护守候，相遇有我肩膀靠，谁会焦急地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整个夏天想与你环游世界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